个不像出人头地，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易。那个不愿登峰造极，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。哎呦朋友，你有没有自私自利？哎呦朋友，你有没有自暴自弃？哎呦朋友，你有没有尽心尽力？不努力怎会出人头地？不要空想出人头地，那万丈高楼有平地早起。不要空想登峰造极，那海洋源流于小水滴。哎呦朋友，你必须要先人后己。哎呦朋友，你必须要自食其力。哎呦朋友，你必须要自强不息，到头来总会出人头地。